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白，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谢谢。 一定要这么清凉的打开方式吗？ 你确定是清凉吗？大家会觉得凉吗？啊， 应该是感觉你的声音从冷气当中钻出来的。 你感觉有味儿，你这么说。好，17:02，欢迎各位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下班快乐，各位。对啊，一到下班了，好像很欢脱，好像就准备这个迅速冲到一个凉快的地儿哈。 对， 办公室其实也很凉快。 对，尤其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显得异常的凉快。 但是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办公区来说啊，除非是这个设备要求，我们其实建议大家把空调的温度可以调高一度，这样的节能环保啊。也不能太凉了，这样的话身体会容易出问题。 对，昨天我们就还在节目当中友情提示各位朋友，就是这两天吹空调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就突然发现昨天上节目的时候嗓子不太对劲，然后今天稍微好一点了。 对，像你这样子的，其实适合比较这个特别一些的调理方式，比如说睡一个不一样的床，含浴床什么的之类的。 我以为你 练功啊，或者是您知道夏天最流行的一种睡觉的方式是什么吗？就是铺着凉席，然后呢开着空调盖着被子。要不要试试？ 这也太清凉了。愉快过 再见工作，开玩笑。我们一首歌送给今天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好不好？ 有的时候也许一个心情或者说一个温度就可以用一首歌曲来调节一下。 那讲中文， 这歌大家很熟悉了哈。我们先请他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他是王力宏。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要来。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 我不期待， 多么愉快，只要自在， 只要自在。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 又是这些什么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和你的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见乌云飘过来，过去的阴影是你徘徊。我不是爱神，只好 try 我不变，你就会明白。 这还是在他的脸会比较容易和这个纯净水啊矿泉水放在一起去联想的那个年代的一首歌。 别怪 听这首歌最大的感触就是这哥们英文真好，第一次听的时候。是1999年的歌了， 但是现在好像翻出来听，又会觉得有种新鲜感。 对，也不算是那种特别的过时的感觉啊。这也曾经是我很喜欢在这个 KTV 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唱的歌呢。 这是来自王力宏的《不可能错过你》， 送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啊。接下来我们有福利，新的福利要送给大家，请听好了，千万不要错过。 哎，今天的节目奖品是什么呢？是由 Priscillaism 陈慧娴演唱会提供的演出门票两张。陈慧娴的演唱会这次会在北京站陆续登场了，时间是在9月1号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将会和大家一起现场全场大合唱《千千阙歌》。 对，太熟了啊！你说这个北京站哈、陆续登场啊，就是我想可能我们最近会有很多的小分队的活动，当然陈慧娴的这次的演唱会的北京站我们也不会错过，就是9月1号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啊，购票大家请登陆大麦网。 这算一个插播广告吗？ 但是真的，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锁票，这个持续当中。我们今天锁票的方式有没有不一样？ 我觉得作为陈慧娴来说，她其实有很多的脍炙人口的，大家可以跟着大合唱的歌啊。 是， 今天我们送票伊始，我们就来让大家来发一下你最爱的一首陈慧娴的歌好了。 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吧，我们要继续听歌了，因为连续几天的这个大雨刚刚结束了，北京也进入到蒸笼模式哈、今天其实已经可以感觉到那个闷热的氛围， 对， 比起来好像下雨会更凉爽。 对，你会发现就是稍微在户外走一走就一身大汗。那如果要是有一个选择的话，只能选择一样，手机和空调，你选择谁呢？ 我选西瓜。 它不在选择的范列之内，好不好？ 真的只让大家二选一吗？ 对，手机和空调选择哪个呢？ 手机有空调的功能吗？如果手机可以听我们节目啊， 哎，你可以点一个外卖送一个空调来。 好吧，这首歌我们今天听女生版本啊。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 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其实版本不少啊，当然最有名的版本就是任贤齐的原唱、以及这一首女生的翻唱版， 来自侯湘婷，我是一只鱼。 这七八九三个月我们都可能会播这首歌啊，大家有心理准备。 鱼选择了一种非常好的避暑方式，你呢？ 后面又有种一好像一集什么西游记要开始的感觉。你倒回去听是不是，你 鲤鱼精的感觉呀、 然后你就登场了是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你还有一个隐藏身份吗？ 鲤鱼精吗？今天要化身鲤鱼精是不是？ 哎，听上去还挺顺的。鲤鱼精小雪。 那我今天说话的方式应该是 blue blue blue， 就一直是这样 啊， 不能正常说话。 对对对啊，那你也记忆也就七秒，把刚才的事情忘了吧。好，我们来说点别的，好吧。先来推荐一个综艺节目吧，这两天也是陆续看到有刷屏的内容啊，就是周三的上线的一个节目叫幸福三重奏。 这是一档近距离观察公众人物婚后生活的节目，而且现场请到了三组固定嘉宾，有谁呢？大 S 还有汪小菲夫妇，还有蒋勤勤、陈建斌夫妇，还有傅园爱和焦红杰夫妇。 对，婚龄不同，风格迥异，其实各自的这个婚姻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啊。当然在这种普通的生活的视角里面，在专属的他们的小屋，远离都市的这个状况里面呢，然后这个夫妻俩的二人世界其实也会放大很多他们的这个相处的模式。 对，有人觉得说婚后生活其实都大相径庭，但是唯一不同是每个人的保鲜方式都有所不同。 其实我好奇的是，他们真的是真实的吗？或者说他们真的不会表演吗？比方说前两天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就是说说这个大 S 好作呀， 好凶 啊，就是好矫情啊， 好像是因为他身体的原因、 然后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衬托出说这个汪小菲啊非常的包容、 是一个好男人， 北京爷们儿啊，却如此包容。这个我在想说，真实的状态会真的是这样了吗？或者说你看像福原爱和江宏杰的夫妇，就是他们的这个状况就是哎呀这个贤惠啊，这福原爱这个贤惠。 是，而且最新一期好像展现出来的是他们有一个 list， 就是那个福原爱的老公要求他在一天之内亲对方100次，就是大秀恩爱的感觉。 一看你就真的是看了这个节目。我是真的没看啊， 一波狗粮。 我是想说的是两个人都有各自的相处模式啊，当然不是说你看到别人是这样子你就一定要去模仿别人。 是的， 而这只是一个节目，我们只做推荐啊。 不做点评。另外呢，还有一个杨紫和任嘉伦主演电视剧叫 《天机之白蛇传说》，点击率非常高，目前正在网络平台播出。这与和人们印象当中这个白娘子传说有所不同 啊， 因为这个主角改名不叫白娘子，叫白夭夭。男主角不叫许仙，叫许宣。 何必呢啊？对，干嘛？反正那个白夭夭是姓白是吧？还是姓白？ 对，你们是一家子的吗？ 那我想知道的是，法海还在不在？ 好像是一位法力高强的神仙。 没有，你说的这个许宣吧，许宣的前世嘛，对不对？反正另外经典的白娘子赵雅芝还真的是在剧中客串了角色， 骊山老母。 对，而且刘嘉玲也在剧中客串了西王母。哈那总觉得好像 怪怪的。 对，一听这个名字好像，哎，白娘子叫什么名字？白夭夭。有点不太对，在我的记忆当中白娘子就应该是青城山下的那个白素贞，对吧？ 就应该这样。 青城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 大家一起唱， 嗨哟嗨嗨哟，渡我俗人呀俗凡尘，嗨呀嗨嗨哟，嗨呀嗨嗨哟，渡我俗人呀俗凡尘，嗨呀， 大家都在嗨呀嗨嗨哟呢啊。 总觉得这个时候应该白夭夭出来说官人。 白夭夭是谁？拒绝，我拒绝他登场。 我还是有请赵雅芝好不好？ 还是喜欢这三个字白素贞啊。很多人说，但是金苹果他说我好想知道多少人是跟着一起啊的唱的，这首歌里有啊的部分吗？ 哎呀嗨嗨哟， 然后就应该是嘿呀嘿嘿哟啊，有点起鸡皮疙瘩了。你看，这就是记忆当中啊神经系统的怀旧，真的。 每个暑假都会迎来白素贞的故事。 对啊，好吧，一首歌听完了，我们跟他一起合唱了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来推荐另外一本书。你看，一到星期三，我们总是会变得很有学问的样子。什么叫很有学问的样子？ 就是因为每到周三，我们都会和大家普及两本书籍，然后也供大家这个周末来看。 再来推荐一本科学读物，叫《生命3.0》。就是探讨人工智能、人类未来的书。我个人对这样子的读物非常感兴趣，因为其实从我自己的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接触到的讯息来看的话，我觉得人工智能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而且不知道你上次我们聊过哈， 对对对， 就是看那个西部世界，现在已经西部世界第二季我们节目里说过也完结了。 对 对，其实你会看完以后有种不能说是惊悚的毛骨悚然的感觉，如果细思啊，细思极恐。对，但是这究竟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呢？我们可能不能妄下评断，但是作为这个作者来说，他又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物理系的终身教授，也是未来生命研究所的创始人，叫麦克斯泰格马克，他是怎么认为的呢？ 他在书里其实对人类的终极未来进行了全方位的畅想，而且对未来生命的终极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想象。他就认为说，生命经过了 1.0 生物阶段和 2.0 的文化阶段，那么接下来生命将进入到 3.0 的阶段，就是自我设计。 哦 ，DIY 自我设计， 像 我脑海当中就会有很多想象。就之前也看过说，其实到最后呢，人类的生命会一直延续，就不会再有死亡这件事情，是因为 就变成一个数据的存在。 对，就是大家都在一个一个的盒子里，一个一个的硬盘里。 这个想象其实很大胆，但是是不是能变成现实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也不好说吧。 对，还有另外一本书要和大家推荐，就是由英国作家福霞·邓洛普创作的非虚构作品，叫做《鱼翅与花椒》。 对，跟吃有关，我们稍后来推荐 了。 To be alive。 好了，这首歌曲总之要让大家就是想象一下未来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 这首歌的名字如果直译的话哈 ，Good time to be alive， 意思就是活着真好。 所以就是未来的生活方式，我们还是需要畅想一下， 或者再简易 如何活？ 对，及时行乐啊，可以这么翻译啊。还要再说人工智能的事吗？ 我们说点吃的事儿吧，因为刚才好像有一本书还挺好吃的。 对，我刚说完活着多美好，咱们要来说吃的事儿。说吧，你想吃什么？ 就是英国作家福霞·邓洛普创作的非虚构作品，叫做《鱼翅与花椒》。 你想吃书啊？ 鱼翅和花椒搭配还不错，本月新鲜出版了。而且他是一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国人，1994年就来到中国四川留学，所以激起他对于中国美食的强烈热爱。我之前看到网络上有一个关于他10分钟的一个小视频，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在说中国话，做中国美食，你就想到一个英国女孩在做回锅肉的感觉，是不是挺奇妙的？ 你说到吃又不是真的说吃什么，我就觉得很失望。 他这本书当中的亮点是什么？就是他以前为了创作这本书专门报了一个厨师学校的厨师班，而且是这个学校第一位外国学生，所以这本书的序言就叫做中国人什么都吃。 这个好像还真是，对，反正至少大闸蟹这件事情他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啊。福霞其实第一天到中国就开始发誓，无论人家请他吃什么，无论这个食物在他这个外国人看来多奇怪，他一律是来者不拒的。哇，我想说你真的是胆儿太大了，光我知道有好几种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 比如说 福建有一种那种叫什么什么洞，不是不是，用一种虫子叫竹什么，一个什么什么洞。 对， 我当时去福建录节目的时候， 哎，你吃折耳根吗？ 折耳根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对，它那个味道好像就是你幻化成什么样的形状都不能接受，是吧？ 对，它那边还有他们吃老鼠，你知道吗？老鼠干儿，就哎呀！ 突然之间收听我们这一段的朋友，就是嗯，今天晚上饭就解决 没有。所以你看，也并不是每次我们说到吃什么，就真的会让大家听出饿的感觉来。 还有我们想吃吗？ 所以。这个我也不太能接受， 有的人真觉得是美食， 所以你透过他的眼睛其实可以用全新的角度来看一下我们了解的那些熟悉的那些中国菜。 所以就是这部小说还是值得推荐一下，就是透过一个外国人的眼光去看待中国食品。 好吧，如果你刚才听我说那两种食物有点突然没胃口，我们来换个口味，来点还不错的。 别猜测我胃口到底有多大，劲爆的身后藏着惊人的食量。不过叉烧饭一碗加蛋，菠萝包和奶茶，红豆沙蛋挞，真的有很多吗？我还觉得不够呢。我不是一个胖子，我就是有点爱吃，我只想过那种不折不扣又美味的日子。我不是一个胖子，爱吃算一种本事，多希望每天都应有尽有吃不完的美食。刚才有吃过吗？我现在又饿了。我不是一个胖子，我就是有点爱吃，我只想过那种不折不扣又美味的日子。我不是一个胖子，爱吃算一种本事，多希望每天都应有尽有吃不完的美食。 我们身边多少都会有几个一个两个三个，越多可能越不开心怎么吃都不会胖的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提起一个明星叫做迪丽热巴，他有个外号叫胖迪。 哦，他真的不胖，但是 对、 所以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胖呢？我们就说自己了解的人，我身边也会见那种怎么吃都不会胖的， 好羡慕啊，这种气质 就是胃口特别大，然后大胃啊，大胃王，但是就是人也没有见人多胖。 对，但你看这种人吃饭你就觉得特别下饭。 对，还有你像我们电台那个做晚上节目那个是吧，那巧克力的韩啊， 好瘦啊。 是，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我是吃货不是胖子。 这首歌适合你啊。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蓝景丽家逢周六日微信送券，家具满1万立减400，建材满8000立减300。蓝景丽家。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现已登陆北京 MQB 平台，打造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及人性化科技配备，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详询一汽大众北京当地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我想买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有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9.88万起全部搞定，购车还享5重礼遇，试驾有更多惊喜。 详询当地经销商。 奇瑞汽车， 尽享生活的美好。

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是谁？ 欢迎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接下来在17点39分47秒，我们听完了张志成的 Forever 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来聊聊我们很关注的一个演唱会，因为刚才我们也在送票啊，对， Priscilla Isham 全线就全慧娴的演唱会。 就是这个歌呢，其实我基本上可以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可能心里的旋律都会出来了。来自总是轻轻佢歌，唱的不标准啊。更不标准啊。 总之这首歌曲大家都知道，叫做千千阙歌。 对，还有红茶馆啊，这太多的歌了。而且当他柔声低唱的时候呢，你知道他的声线就细腻的好像那个丝绸一样啊，然后呢就可以滑到你的心里和心扉当中。 对， 同时如果要高音去这个高歌的时候呢，又很纯净，要天籁一样的震撼你。 对，他就是陈慧娴。陈慧娴呢将会在9月1号凯迪拉克中心等你，一起来千千阙歌，大家一起来全场 KTV 大合唱一下。 对，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也会听到陈慧娴姐姐的声音。 对，就是看看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在现场跟着她一起来唱我们那些熟悉的音乐，是不是？ 对，歌曲素材当中就有她的 ID。 是，我们就来听听看她是怎么来介绍自己的啊。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娱乐最王牌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慧娴。我的演唱会将在9月1号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举办，不一样的惊喜，期待你的聆听。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现场响起这首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会跟着他一起来大声的唱和的，不管你的广东话是不是标准。 对，记得联络我们哦。 随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因你今晚共我唱、啊、才顿感哀伤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思忆漫长，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我更欣赏、啊、因你今 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我带你去一号新家转转，一站式全景家装服务，直接拎包入住 啊！有这好事？哎，贵不贵啊？ 别墅设计，但价格亲民，现在17件定制家具和6件家电全部免费送，真正物超所值哦！还有净化器、净水器、智能门锁。 老公，你真是太有心了，走，赶紧去看看。 装修房子认准一号新家，详情咨询400-8764-888。一号新家，谁选谁满意？ 详情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现在是17:45:42，天气闷热，各位注意防暑降温。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关注点，比如说这两天大家备受热议的邪不压正。 对，鞋子压正，哎，不是邪不压正啊！这个电影可能最近大家在讨论，到底好不好看呢？ 是 这个事情，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意见吧。我听到的大多数的评论，对于这部电影呢，总是觉得说姜文导演似乎有点炫技过多，或者说他有点太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了。而且呢，在最近的两部《一步之遥》和这个《邪不压正》，甚至我们可以再把他的这个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让子弹飞》放在一起去评价来说的话，他的视角是那种冷眼旁观的视角，就是他可能自己已经没有一些痛了，就是可能他的视角永远是哎，我看着好玩，然后呢自己又很智慧，然后好像我可以用一个怎么说，就是像这个邪不压正当中的主人公一样。 其实我看过这个蓝老爷是吗？ 对，可以像他一样，好像我是用一个大的骗局去解决这个矛盾。而彭于晏呢，在当中代表的这个角色呢，其实特别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的马小军啊，这个单纯的、美好的，然后永远是在房顶上面走来走去的那种。所以，其实这个电影的不同的声音，我觉得是好事儿。有的人觉得推崇备至啊，有的人说莫名其妙、云里雾里。当然，其实他的电影其实常常会有一些隐喻啊，一些表达，你是要乍一看看不懂，好像还要再去翻一翻什么，就是看一看影评之类的。 对，比如说他这部作品当中，如果要想去看的朋友，提前可能会做一些功课，去补充一点历史知识，才能 get 到一些笑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其中一个人物的背景，那就是电影当中周韵所扮演的关大娘，关巧红的人物原型。 这个得看过才知道，说他在里面一直练那个骑车、骑自行车，然后鼓励这个主人公。就是李天然复仇，然后呢同时自己要为父报仇，然后就很多人扒出来，哦，原来其实在当时呢会真的是有一个传奇女子叫施剑翘，和她的身世是很贴合的。 对，而且施剑翘也是在其中缠足父亲被军阀孙传芳俘虏，而且就是好像也是当初是聚众三日，最后草草收敛，然后在得到父亲惨死的消息之后，先请堂哥帮忙复仇等等，这一系列的故事都是她人物的原型。 哎，总之就是基本上差不多啊。这件事其实也算是当时的奇案哈， 对， 所以了解了她的故事可能会让你更好的去理解这部电影。 对，邪不压正这部电影其实很多人的看法可能都不太一样，明天我们的这个王牌新发现当中也会呈现一些大家的不同看法，或者说如果现在有看过一些朋友可以发送语音到白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明天说不定就能听到你的声音。 我觉得对于这部电影来讲的话，其他的好坏咱们暂不评说，至少有一点是一直保持着姜文的独特风格。 对， 就是 姜文 就是非常非常浓烈的男性的荷尔蒙的色彩。 Love comes to town, I'm gonna jump that train. When love comes to town. 这就是一首很爷们儿的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叫做 When Love Comes to Town。 这首歌是来自于 U2 乐队和这个 BB King 合作。 对 U2 乐队的主唱 Bono 曾经说过，他一直觉得自己唱歌很男人哈，但是当他跟 BB King 合作，听到 BB King 开口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姜文导演的作品呢，基本上很少会出现流行音乐的作品在当中，这种大量的选用一些古典音乐或者歌剧的部分， 对， 所以就选了这样一首有男性荷尔蒙气息的歌来，在我们说完这个电影《邪不压正》之后，咱们来听一下你最近发现什么。 对，其实就是我们在看邪不压正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电影以外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李天然的扮演者彭于晏，他就很自律。 今天是说这事儿， 王牌新发现。 嗨，我是艾哥，今天想有诚意的分享一个词，自律。也许会有好多人不认同，没关系，因为我也不在这个队伍当中，只是觉得最近它出现的频率过高。逛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千万不要小看一个过节都没有变胖的人，底下有个答案，大家纷纷点赞。不是他们不会变胖，而是任何时候他们都有着极致的自律，都不会突然改变饮食习惯。就好比说最近的话题榜首彭于晏，其实不仅是在电影当中大秀身材，而是他可以做到灵魂和肉体的分离。我们都知道运动是孤独的、枯燥的、乏味的，唯有坚持，但是这种坚持如果可以保证让灵魂得到释放，毫无压力的承担，确实有点难。姜文的一句话来说，如果中国足球能做到灵肉分离，早就踢进世界杯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我最近无意当中看到一本有关于王潇的一本书，题目叫做《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无非也就是在周旋一个词，自律。他书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二十多岁，好像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Tomorrow is another day。三十多岁，天赋和努力大概集成定局，有量变是应该的，量变不到一定程度，激荡不起水花。如果不刻意想办法 Tomorrow is the same day。 如果你就在这么自律的严格要求你自己，那么恭喜你，你是主动拥抱生活的人。如果像我一样随性而为之，那这个词我不知道会不会收录在你的宝典当中。总之我希望今天的王牌新发现对有需要的朋友有所帮助。 As we gather round the table, say a prayer for those we love. All the words that will be spoken will never be enough to encompass all the feelings that our brittle hearts can bear. All the storms that rage inside us fill our organs up with air, and the sound it makes is an honest song. Our hearts sing an honest song. And all the time spent catching raindrops, all the time we've spent in bed, all the hours we have wasted, we will never see again. So be good with what you're given, for it's all you have to give. We are only passing shadows.And the sound it makes is an honest song. Our hearts sing an honest song. 好，我们要抛个问题出来了。 请问姜文导演的上一部作品是叫《让子弹飞》吗？ 对，就是《邪不压正》的前一部，是叫《让子弹飞》吗？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可以发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来，我们电话打给一位，其实应该是老朋友了，就是我看2015年关注我们叫娟是吧？ 是。 封面是个小鹿的这个朋友，但是电话打通，他说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可能是老朋友了， 对，很久没听，所以 太熟悉你以前的节目了， 所以还是要对你表示感谢。 嗯， 既然电话已经接通了，但是由于你不太熟悉我们节目的规则，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给一个小鼓励，如果你有空，可以发一个9块的9的这个小红包给你。 记得发送到白家 FM 杨春麦式的白人节第零节。那我们随即接通的这位朋友呢，是我们的一位新关注的朋友，他叫做华生。 哎，福尔摩斯在哪里？看我想到一块了，华生。Hello， 华生。 Hello。 喂。哎，你好。 哎，华生啊，你好啊。 哎，你好。 哎，你的福尔摩斯在哪里？ partner呢？ 对，你的 partner 在哪里？这个起这个名字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特别喜欢福尔摩斯吗？ 对 啊，真的是这样。那我们就叫你华生吧，啊，就不问本名如何了，好吗？华生， 好了。 我们的游戏规则你应该了解，白给100块，回复到我们的正常的这个传统模式和版本，依然是5道题，如果全部答对的，积累到现在的300现金红包就是你的了，好吗？ 好的， 好的。那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就好了。 看看福尔摩斯的搭档能不能够5题全对。我们首先从第一题最简单的一题开始，请问死海是海吗？ 是。 是或不是？是吗？ 不是。 到底是还是不是？ 听到我们大喘气了一下，突然间改变了主意。 对，他第一次回答的好像是是，但是我没有听清楚，我怕我听错了。 你是他的搭档吗？福尔摩斯白。 我救了你是吧？ 对。 行吧，算你答对吧。 对。 你第一次回答为什么会答就是呢？死海是海吗？ 紧张了。 紧张了。啊，好吧， 好吧， 有点尴尬，笑声也有点尴尬。 好了， 好了， 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第二题，请听题：牛油果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水果，请问牛油果的别名是叫鳄梨吗？ 是吗？鳄梨， 鳄梨， 对，牛油果的别名叫鳄梨吗？3、2、1。好，第二题同样答对了。 嗯， 牛油果的别名就叫鳄梨。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第三题，这题我觉得很简单。 嗯， 今天啊，据说是三国枭雄曹操的诞辰，请问历史上有名的官渡之战是曹操打赢了吗？是吗？ 官渡之战，对。 3、2、1，是或不是？ 对， 对。3题答对，你有机会拿走1半150块钱的现金红包，你是选择继续还是放弃？继续吧。 继续。 那如果答错了，可就一分没有了啊。 啊，没问题。 哦，勇敢的哥们儿。 嗯，有一道题是关于咱们北京本地的，在北京东城区有一个叫做帽儿胡同的地方，请问之所以叫帽儿胡同，是因为它的形状俯瞰起来像一只帽子吗？ 俯瞰起来像一个帽子吗？是吗？3、2、1，回答。 是。 艺名特别言简意赅，但是也不能这么言简意赅，对不对？ 我一刹那之间，我觉得他应该会回答不是， 对， 对不对？ 那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清朝这里有一个制作帽子的作坊。 对，看来在这一轮的华生和福尔摩斯的斗法当中，华生最后没有能笑到最后，但是前面三题其实都算是有不错的判断。 对，加油啦！总之我们还是会有9块9小红包以资鼓励。 对， 稍后请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哦。 谢谢华生，谢谢你，再见。 好，谢谢， 拜拜。 有点遗憾哈，那我们对这个今天的游戏到第四题就要结束了。 所以如果说他刚才选择3道题的话，他可以拿走150，我们还能接通另外一位朋友，但是实在非常可惜，我们的时间关系只能接通一位了。 对，因为他达到了第四题，所以没有办法再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了。我们也公布一下预热题吧。 今天预热题的答案就是当然不是了。 对啊， 加班导演，下一部导演叫做 一步之遥。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情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When you need someone, it's the hardest thing of all. That you see are the bad, bad, bad memories. Take your time and you'll find me. I see your monsters, I see your pain. Tell me your problems, I'll chase them away. I'll be your lighthouse, I'll make it okay. When I see your monsters, I'll stand there so brave and chase them all away. I can see the sky, sky, sky, beautiful tonight, night. When you breathe, why can't you see that the clouds are 今天只接入了一位朋友的电话，他的名字叫做华生啊，这个听友关注我们没有多久的时间啊，虽然前面的很潇洒的笑声帮他掩饰了他的第一题就答错的这个尴尬，但是呢 多亏了你， 对，后面不要这么说，人家自己可能就是紧张了一下， 嗯， 后面两题发挥很好，然后到第四题的时候才错啊，最重要的要赞一下他的勇气。 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听友就特别的可爱，比如说持续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王先生，他说今天会考几伏天吃什么吗？ 还记得我们昨天说的吗？这三伏天都吃什么？ 哎，我昨天凌晨的时候还真吃了饺子，今天二伏天应该吃面了。 今天谁告诉你今天是二伏天？ 不是吗？ 世界杯以后咱们就不要这么尴尬了吧。 好了，头伏应该吃饺子，二伏吃面，总之是这样就对了。 三伏呢？ 三伏吃鸡蛋煎饼摊饼，是那个摊饼，是那个饼类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吧，既然今天我都已经说你是鲤鱼精小雪了，我原谅你。 信仰的起义。 我们现金红包明天累计到400块了哈， 加油啊！ 加油！好，接下来我们的音乐题就要开始了，请大家也做好准备。 今天的音乐题非常的简单啊，但是我们提升了一点点的小难度， 嗯， 就是请问马上， 哎，等会儿。你不让大家先准备一下手机 啊， 先准备出来手机，然后对话框啊，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抓紧时间啦， 给大家一点时间准备一下。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 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有听友说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看来是真准备好了。 对，所以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时间浪费在打字的事情上面，一定要准备好时间。我们今天回答的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听歌曲，然后请问这首歌曲的出现的第一句歌词当中的第一个字是你吗？ 你就想问前奏结束以后出来的第一个字是不是你。是或不是不要加手机号发过来就行，是不是？三二一。 不会这首歌曲猜不出来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萌最萌。 再放一遍。 我爱你有几分？ 我做一个干扰项。是或不是？ 记得发送到白金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非常简单，来自王若琳 ，For No Reason。 Put on your shoes, people used to tell me. Now they think it's like a style or some kind of something. How do I explain that I just don't believe in all this purposely for the world's perception of me? This is only rubbish, but eloquently, like all the gothic poetry kids are writing. 揭晓正确答案吧。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 对，为什么会有人猜成是《荷塘月色》呢？啊， 不知道。 哎， 哎，有点像。你看，我想治愈。对，陶喆的歌啊。 那总之，他第一句歌词当然不是唱的是你， 那是什么？ 对为那晚的月光，浪漫的让人心慌。是原来没有这样，只是也有一点亮。爱忽然难舍难放，弯弯月亮在天上，看我们爱的痴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在你眼睛紧张，你 场，一个人在街上游荡，爱很亲密两茫茫、yeah、我没有想象坚强，初一十五的月亮天天变得不一样，原来所谓地久天长也只是无悔一场， 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现在是18:24:30，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下班路上的朋友，你们辛苦啦！ 嗯， 祝你们下班以后快乐。 是老歌总会让我们觉得说烂熟于心，就有这样的自信，所以很多朋友刚才又答错了。 对，有可能有人说我们套路深，是吗？我怎么自己都不觉得呀？ 总之，我们要恭喜一下刚才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王坤，恭喜你！ 恭喜！接下来我们来送上一首带着甜味的歌，《小旺福》。 有星星的晚上。 不知不觉。

许茹芸《绽放的绽放的绽放 Frida》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将于9月22号登陆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结合经典曲目和精致视听演出的全新演唱会，将从生命、创作、连结、完整四个部分一一诠释，为你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和心灵体验之旅。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辅食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有故障车，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在我们的音乐素描为大家来讲音乐的故事之前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的福利，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Priscilla Ism 全慧娴的演唱会提供演出门票2张。全慧娴演唱会呢，北京站9月1号正式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和大家一起来全场大合唱《千千阙歌》。购票请登陆大麦网。 对，我们其实只要把你喜欢的一首陈慧娴的歌加手机号发来到我们的白旗 FM， 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门票了。 嗯，杨春白雪的白人节第0节。 嗯，接下来我们安静一下，一块儿听首歌。 音乐素描。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女生演绎的时候会有一种温吞的委屈感，但是男生却字字诛心，是来自林俊杰《当你》。 嗯，这歌也是他本身也是他写的。 嗯， 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满满他说，今天的电影院看到一对情侣来看电影，女孩靠在男孩怀里流眼泪，他说他忘不了他，男孩轻轻帮他擦去眼泪，宠溺地摸摸他的头说，那你去找他吧。电影散场，偌大的电影院里面，男孩哭得撕心裂肺。其实成全一个人没那么伟大。 另外一个朋友说，他说上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哥们儿很喜欢一个女生，但是他十分的腼腆，有他的电话都不敢打给他。毕业时，我们宿舍的兄弟从兄弟们就怂恿他表白，于是他鼓起勇气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结结巴巴地说自己好喜欢他，想唱一首歌送给他，于是他就很有感情地唱了这首歌。唱完以后呢，他就哭了。我们问他为什么哭，他说其实他早就把电话挂断了，原来他其实是对着空气唱完这整首歌的。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喝可乐等你瞧，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道。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说一点，就是千万不要一个男生啊，千万不要轻易的给女生唱歌。 是。 首先你要确定两件事情，第一，他是不是喜欢你？ 嗯。 如果你确定他喜欢你，你轻声的为他唱歌这件事情会增加你们的甜蜜度和好感。还有一个就是你唱的真的很好听。除此之外，不要轻易的尝试，比如说在人家楼下给人唱歌啊，啊打个电话给人家唱歌啊。 容易扰民是吧？ 尝试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这并不会让别人喜欢你。把功夫好好的上班，好好工作，好好学习。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私房歌，哎呀，人有的时候其实很矛盾的。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我要说一下啊，这个也不一定是绝对啊。 嗯， 对，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呢，如果一个女生对你并无太多好感的话，你突然打电话给她唱一首歌，并不会让别人喜欢你。 如果是在电话当中就还好，如果是要在楼下，就像以前 啊，那个不太好了。 嗯， 但是女人其实有时候也很矛盾嘛，比如说。你可能会觉得说，哎，一个男生打电话给你唱歌，好傻呀！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就是你没有办法从这件事情上感受到他的魅力。 嗯。 但是，哎，多年以后又会有觉得，哎呀，曾经有一个男孩傻傻的为我唱了一首歌，哇，多好啊！ 就有时间的记忆节点，是不是？最好的青春都留在了那些歌曲当中。 我们不讨论爱情，我们接下来要推荐歌曲。今天的音乐素描从你最先来开始。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谢雨欣的《第三天》，因为这首歌我听它的时候是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很好，很多的青春都不经意的留在了一些老歌当中。但是昨天我有个朋友跟我分享这首歌，是因为什么？她刚怀孕不久，她说她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她感受到了孩子的第一次胎动。 哦，这个神奇了。 对，所以我今天分享这首歌曲。并没有和这首歌曲的歌词或者名字有关，只是想让他再次感受一下做新手妈妈的感觉。 嗯， 谢雨欣《第三天》送给你。 前奏里面有小柯的声音。 在你出现后的第三天，我就改变了行车的路线，不想再遇到你面对面，交错过往在一瞬间。在你发现我的你已戴上我送你的项链，难道你还想往事重演？只是把时间换一换，爱让我们相见，爱让我们相恋，爱让我们怨恨，却又不停地彼此挂念。爱让我们改变，爱让 不见。如果当时不是你。 边悄悄哭了一整夜，谁让感情被时间改变，交错过往在一瞬。 哦，好吧，这首最后一个字怎么没有了、 被吞掉了。来自谢雨轩的第三天，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收录在自己的歌单当中。那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就是很久没有见的 Rachel 又来了，就山形 Rachel 的这首歌曲 You Won't Let Me， 会让我觉得你刚才讲到的那段回忆，就是如果说算是你的回忆吗？ 不算。 如果说一个男生给一个女生在楼下唱歌，或者漂洋过海通过电话来唱歌，会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的人就是拒之于千里之外，就像这首歌名一样 You Won't Let Me。 那有的女孩呢就会觉得说，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会选择包容，会有不一样的情怀吧，所以一首歌曲当中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I could show you how to love. Take our time, let it all go. If you'd only let me, I could show you how to cry. In your darkest hour.I would lead you through the fire, but you won't let me. You won't let me.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I just wanna give it one more try. And I'd do anything. Yes, I'd do anything if you'd only let me. With your hand in mine, I would show you how to laugh. Nothing heavy, nothing serious, just forget about all that. You've been stepping back, I wanna be your friend. Tear down the walls that surround you and build you back up. 可能还是有些递进的啊，这个歌还挺好听， 来自山形瑞秋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 You Won't Let Me。 好了，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接下来换我来推荐了。第一首我们听首新歌吧，并不一定每一首私房歌都是上面泛着黄然后呢被压在箱底里面很久的歌，我们也会把一些新歌拿出来和你们分享。比如说这张专辑，如果你在网上听的话可能还得花点钱，在我们节目里面我们替你把这事做了啊，我们帮你来放这首歌，毛不易的新的专辑《平凡的一天》啊当中的这首歌，很适合这个季节，对，夏天听最合适不过了。 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呀，昨天已经走远了，明天该去哪儿啊？相框里的那些闪闪发光的。 夏天发生的事你忘了吗？铁道旁的楼树下几只乌鸦，叫到嗓音沙哑却再没人回答，火车呼啸着驶过，驶过寂寞或繁华，曾经年轻的人啊，也想我吗？就回来吧，回来吧，有人在等你呢，有人在等你说完那句说一半的话，就别走了，留下吧。外面它太复杂，多少次让你热泪盈眶，却不敢留下。 抛去那些形形色色的音乐的风格，或者说一些覆盖一些编曲的方式，我觉得现在的人呢可能反而会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欣赏的一个角度，比如说像毛不易的歌啊，像赵雷的歌，就会给你这样的感觉，哎，好像哎这样的年轻人也能够唱出一些老情歌的味道来。 嗯， 但是毛不易呢，因为有了消愁，或者有了像我一样的人这样的歌，他已经火了，所以呢就是歌手的一个特质，你已经火了，你再出什么歌好像就还都 OK 对，而我觉得其实这首歌曲跟他平常普通出的一些歌还不太一样风格，就是他歌词还是经过推敲的，比如说一句没有说完的话，或者说一首没有唱完的歌，其实就是就像一根鱼刺一样如鲠在喉，他这首歌就是这样， 感觉卡住了难受，哎，好，还有一首歌，我们轻快一下。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醉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醉王牌。 不到一首歌的时间，主播私房歌，我来推荐最后一首。我有一种少年时代暑假的感觉，这首歌对编曲的方式呢有点旧旧的，但是呢并不会影响这首歌带来的欢脱的感觉，也许你没有暑假，但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暑假 Summer Vacation。 三层门走 On her way from